还需要我关爱。你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静。

要走开，都许期待，心里有爱。 倔强时的语调，还是像孩子一样傻傻的笑，只能说我对你一切都有感觉，感觉告诉我和你跑不掉。 我只知道喜欢看你为我烦恼，因为不在乎，再懒得计较。原谅我太爱你，才会越闹越糟，生气了也是为了要好好 好好在一起就好，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。 再分开过也好，终于明白你有多